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今天是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日子，从早上到晚上都属于主你自己。求主你更新我们的身体跟心灵，叫我们未来的六天为你而活，为你而劳碌工作，都由你自己悦纳。我们手所做的工，求主你坚立。我们心里面向你的心愿，也求主你成全。愿意这些都是合乎主你的旨意。带领我们最后的晚上的学习，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翻到补充材料部分的第六十八页。我们不太习惯，把上帝当作一个颁发律法的立约主来对待他，而神跟人立约的确有律法那边，当然也有恩典那边，我们先读几段的经文，同时翻到补充材料的第68页，罗马书第7章。罗马书第7章第10节到第13节，对不起，到第14节。罗马书第7章第10节到第14节，请听我读。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里说呢，一个罪人哈，那我目前的理解是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13或者14节呢，是指非信徒，14是转捩点到末了呢是指信徒。以前呢我的理解是整个第7章呢是指信徒。那无论你怎么看呢，律法的功用是一样的。这里说律法第10节，诫命呢是本来要人活的，什么意思呢？上帝要求人遵行他的诫命，结果就是活了。我们遵守诫命，结果是活的。但是为什么会叫我死呢？不是因为律法，是因为罪。那罪这里呢，是好像形容是一个东西，一个活物。当然它不是活物，罪就是一股的势力，一个倾向在我们里面。趁着机会，趁着律法来了，就借着诫命引诱我，杀了我。杀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犯了罪，我就死了。这样看来，保罗强调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保罗圣经从来不会批评旧约圣经或者是新旧约的律法的。圣经所批评的是人以为靠着守律法可以得救，那个是一次再一次的指责的。第13节，既然律法是良善公义的那良善的就是律法是叫我死吗？不是的，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就借着律法叫我死，就显得真是罪就是罪显得真是罪，因为他借着律法来到，就是我明白律法的时候呢，就要我明知故犯去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第14节，再来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 The law is spiritual， 律法是属乎灵的，律法是圣灵默示的，对不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律法从来是好的，是圣灵赐的，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不好的是什么呢？不好的是人以为 本着自己堕落的本性罪性，靠着自己守律法可以得救，那那个是不好的，那个是不对的，是跟整新旧约圣经所有的旧法是相反的。啊，另外一个不好的呢，是我们里面那个罪性犯罪的倾向，诫命来了，律法来了，里面就发动，诫命来了，罪活了，我死了。那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的那个 dynamic 那个动力。不好的是我里面的罪，不好的是犹太人，以犹太人开始啊，以为，那不是所有犹太人，就是那些以为借着守律法可以称义的犹太人和其他人，那个是不好的，那个是人为的宗教啊。所以律法是好的。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昨天读过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我们昨天读的是第二十节，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就是为两面做的，上帝却是一位啊，这个我们读过了。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这样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好，从第二十一节开始，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反对吗？不是的，亚伯拉罕时代跟摩西时代的恩典和律法是一样的啊。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他说，假如我们以为啊，摩西时期的律法是要人去守它，靠守它而称义的吗？那这个义啊，就是人被称为义，就本乎律法咯。那保罗说，显然不是嘛，因为没有人可以守律法而得救的。OK， 第二十二节，但是呢，人的情况是什么呢？圣经把众人，全人类都圈在罪里面，每个人都是罪人，使所应许的福。福字是有点号的，就是说本来没有福这个字，所应许的，神所应许，应许什么？应许恩典，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圣经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都 classify， 都列为是罪人，好叫应许的就是恩典了啊，因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归给那些信的人了。但是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啊，就是点号，那个信啊，我的那个信仰还没有来以先，就是新约时期还没有到之前呢，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律法是我们的 custodian， 是我们的 babysitter 啊，是看守我们的，直圈到啊，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神的启示有他的计划，旧约时期、新约时期，旧约时期我们还守在律法之下，不是说靠他得救。那下面就告诉你了，不是靠律法得救了，是什么呢？第二十四节，我们再读一起的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是我们的补习老师，训蒙的师父，是我们的 babysitter， 是我们的看守者。叫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律法是告诉我，我需要基督。啊，可能我们以前听过、领受过不同的解释。那这段经文呢，给我们看见了啊，律法是好的，而且律法呢，跟神的恩典是不相反的，不是相反的。律法是带我们到基督那里。 好，我们来看补充材料68页。那这一段呢是来自威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这个大要理问答直到最近呢才在改革中出版社的教会信条精选那里出现，所以这段呢是我很粗略的翻译的当时还没有出版。第92问，上帝起初向人启示的吩咐人遵守的准则是什么呢？请读。上帝在亚当无罪的情况向他和全人类启示吩咐人遵守的准则，除了特别吩咐不可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以外，就是道德的律法。那这里呢是用创世纪第1、第2章来推理，说神除了特别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以外呢，神一个普遍 in a general sense 一般的来说给了人一个道德的标准。好，那我们来读第93问，道德的律法是什么呢？来，道德的律法是上帝向人类宣告的旨意，以此指导人、管制人，要人亲自完全终身顺服和效法他。人必须以全部的性情，就是身体和灵魂，真诚地例行对上帝和人所有圣洁和公义的任务。上帝应许遵守的人得生命，警告违背的人必死。那耶稣说律法所写的是什么呢？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耶稣问这位人，大家在路加福音10章2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居如同自己。那摩西时期的十诫和律法是比较详尽的、完备的解释神的心意、神的标准。那这里呢，这个信仰问答，要理问答呢，说道德的律法就是神向全人类宣告的，当然是以十诫摩西时期的所颁布的律法为最完备的这个版本。是什么呢？是这个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指导人、管制人，要人完全的，就是亲自的顺服，亲自的完全的顺服，终身的顺服。人需要用身体灵魂真诚的来履行一切的义务，这样子遵守的人得生命，违背的人必死。罗马书2章也是这样说的，不是听律法的人称为义，是行律法的人才称为义，罗马书2章。那所以神颁布律法给全人类是告诉人神是圣洁的、不可轻慢的，神也给了全人类他圣洁的标准、他的准则，也就是他所命令的、他吩咐的。守律法的生，不守律法的死。你说林牧师，刚才你不是说吗，人靠着守律法不可以称义吗？是的，没有错这是后来的我们堕落之后的情况。虽然我们靠着守律法是不可能称义，因为我们不能守律法，但是神并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从头来过神从起初就告诉人、吩咐人要遵守他的律法、遵守他的诫命，遵守的得生命，违背的死。好了，人现在犯罪堕落了，人已经没有那个遵守律法、亲自的、完全的、终身的顺服律法的这个能力了。但是上帝没有说哎呀随便啦，无所谓，上帝不说无所谓，上帝那个标准还在那里，但是人做不到了，人又做不到又想做，而且要靠守律法而称义，这个一次再一次称义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神不喜悦的。好，上帝的标准没有降低罗马书第2章还是这样说的，是不是？ 上帝的标准在人堕落之后是没有降低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那这个标准呢是给全人类的。第十二节说，罗马书二章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就不按律法灭亡，就是说他还是灭亡，不是不，那这句话不是不灭亡的意思哈。我们中国人已经读这句就是不会灭亡了，不是这个意思。英文是 those who die without the law will those who sin without the law will die perish without the law。 他这个 without 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在律法外面的人犯了罪，他就在律法外面灭亡，是这个意思。凡在律法里面有律法的，在律法下面犯的罪，就在律法以下，就是按照律法受审判。十二节是这个意思。再来一次哈，没有律法的，在律法以外的外邦人，他们犯了罪，就不是按照律法来审判灭亡，他是没有律法，他在律法以外，他就在律法以外灭亡，结果是灭亡。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就按照律法的审判而灭亡。所以呢，到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呢，保罗的结论是众人都犯了罪，没有人是及格的，每一个人都考零分这个意思。但是呢，神并没有降低律法的标准，上帝还是圣洁的，不能轻慢的。上帝还是说你遵守我的律法到永生，但是亚当已经不及格了，已经失败了，全人类都失败，不单是失败，而且人的本性罪性已经不可能也不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爱神敬畏他敬拜他了。好，那怎么办呢？所以上帝就开始执行他在永恒里面已经计划的恩典的计划了。好，刚才我们读了第九十三问律法道德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要求，上帝圣洁的要求。好，我们翻到七十页第九十四问。刚才九十三问说道德的律对全人类的用途乃是启示神圣洁的要求。好了，九十四问呢，这个呢我们来读，道德的律法对堕落之后的人有什么用途呢？来，虽然堕落之后的人不可能借着道德的律法成为义人，可是这律法对于全人类，无论没有重生或已重生的人，都是很有用的。所以保罗说律法是良善的、圣洁的、公义的，是有用的是的，我们不可能借着守道德的律法成为义人，没有一个人可能的。罗马书、加拉太书说的清清楚楚，没有可能的。可是这个律法还是有用的，保罗还是说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那你记得哈，这两件事情又放在一起。第一，上帝没有改变他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这个律法是好的、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另外一边，人是堕落的、考零分的，不可能也不愿意守的。在这个情况之下，道德还有用吗？有的啊。我们来看第九十五问，道德的律法对全人类，那这个是堕落之后的全人类，有什么用处呢？答，道德的律法教导全人类认识上帝圣洁的本性和旨意，并且人类有义务遵行这旨意生活。道德律也使人知罪，承认自己无能遵守，并且认自己本性被罪污染，心灵和生命都已堕落，叫人因察觉道德和可怜而谦卑，更加看见自己是多么的需要基督，需要他完全的顺服。好，这里是第二个用途，用途。 道德的律法教导全人类认识神的本性和旨意。那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样多了之后呢，人还是有义务去遵行的。所以道德呢，道德律呢，叫人使人知罪，使人知罪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那个训蒙的师父的意思，承认自己无能遵守，承认自己的本性被罪污染了，都完全堕落，叫人察觉到自己的罪和可怜 sin and misery， 可怜是指罪的后果，而谦卑看见自己是多么的需要基督啊，训蒙的师父啊，引人到基督那里，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基督的完全顺服，基督是考100分的，我们是考0分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顺服和他的死来遮盖，来洁净我们的不顺服。所以道德律啊，神的律法呢，一方面是给我们看到神圣洁的不变的标准，第二告诉我们是多么需要耶稣基督，我们叫我们知罪啊，一面镜子告诉我们啊，是多么的污秽。好，第72页，第96问，第96问，道德的律法对没有重生的人有什么用处呢？道德的律法对没有重生的人大有用处，它唤醒人的良心，叫人逃避将来来临的愤怒，催逼人来进基督。人若仍旧生活在罪中的话，道德的律法则叫人无可推诿，被上帝定罪。 OK， 那这比较更 specific 更具体一点，对没有重生的人呢，是道德的律法还是会唤醒人的良心的，叫人逃避将必来临的愤怒，就是审判，催逼人来进基督，就是做训蒙的师父，引人到基督面前。人若仍旧生活在罪的话呢，那道德的律法呢，就叫人呢 no excuse， 没有借口了，被上帝定罪啊。难怪苏联前苏联呢 瓦解之后呢，苏联找美国的老师去教导十诫给他们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啊。道德律是唤醒人的良心的，对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只是美国人现在这么笨，最好东西不要啊啊，这个刻在法庭的的大厅上的十诫最好巴不得把它拆下来涂掉啊，已经失去了这个，不是基督教信仰，只是神的道德律对全人类的，是要唤醒人的良心，知道我们是需要恩典的啊，也知道人啊，让人知道要逃避啊犯罪的结果，就是神的审判。好了，第97问在第73页。那这一段呢，是改革宗教会，我认为啊，对福音派教会一个很大的贡献，可能对你来说有点新鲜。不过前面那两段可能已经很新鲜了，是吧？啊，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吗？那为什么还要讲律法呢？啊，第一，对全人类有好处；第二，对非基督徒有好处；现在对基督徒有好处哦。你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对。我们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我们不再被律法定罪，没有错，我们已经有神的恩典之约，不，恩典之约然后从来就有律法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得救了，蒙恩了，还要律法干嘛呢？好，我们来读第97问，道德的律法对重生的人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啊？虽然他们已经重生，信了基督，从道德律中释放出来，因此他们并不靠律法称义，不因律法被定罪。可是除了律法对他们和全人类的一般用途以外，还有特别的用途，叫他们体验基督代表他们，为他们的好处成全了律法和忍受了咒诅。他们是多么受惠于他，因此 重生的人应该更加谨慎地效法上帝的道德律，作为他们顺服的准则，以表示他们的感恩。 What do you think? 觉得怎么样？有道理吗？啊，你看，是的，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从道德律，就行为之约，上帝的咒诅啊，上帝的这个诫命释放出来，没有错。所以我们并不靠律法称义来及格，也不被律法定罪考零分，既不靠律法称义，也不被律法定罪，很有意思的哈。那你是 就把它扔掉就好了？不是的。可是除了刚才讲到律法对全人类的好处，就是说叫我们还是知道神是圣洁的，他的要求是什么啊？还是每天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以外呢，还有特别的用途，叫我们体验，首先体验耶稣基督代表我们成全的律法，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代表，是我们的中保，他也就是我们的约，他代表了我们顺服了律法，尽了诸般的义。耶稣基督代表我们顺服了，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好处，就是为我们的称义、赦罪、平安、喜乐等等无罪的过了一生，也忍受了咒诅，就在十字架上的咒诅。因此我们是多么的欠他的恩典，多么受惠于他。律法是有这个功用的，没有实践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多么的苦，是因为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因此重生的人更应该谨慎地效法神的道德律，那没有说靠这个得救，也没有说靠这个成圣，作为他们顺服的准则，以表示他们的感恩。这是一个 standard， 一个标准，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顺服，对不对？在恩典之约里面，信、悔改、顺服是我们的义务的。那顺服什么？我们喜欢感觉到心血来潮，我们就顺服吗？不是，要一个准则的，准则就是神的律法，以十诫做总纲。那十诫的总纲是什么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上帝其实是爱人如己。你还要不要问？是甘心情愿还是被逼的？我们老是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原谅我这样说，可能我们多年来所领受的神那个观念呢，是缩水的，是缩小了，不是圣经那个神那么伟大，缩水的，缩水的 ，Walmart edition， 老是减价的。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圣洁和圣洁的要求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所以呢我们不懂得敬畏神。那敬畏神不是说唱诗的时候发抖就是叫敬畏敬畏神就是遵守他的律法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先要了解到神是圣洁的，我们敬畏他，然后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降服下来，重生我们，称义我们信悔改称义，好好的遵守他的律法。这个是神的心意宗教改革到清教徒时代，福音派不论什么宗派都是讲这个的，只是后来十九世纪的福星主义和新派神学来了，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变了我们的说法了。不是不晓得，是晓得，不过呢这里不详细去讲就是了。其中一个问题是把人抬得太高，把非基督徒的自由意志、良善、智慧抬得太高，把基督徒的所谓自由意志抬得太高。那我不是说所有相信自由意志不相信预定的神学家都是很骄傲的，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这整个信仰的架构没有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神是光，是荣耀，是圣洁，他的圣洁是借着他的律法彰显出来。好，我们全人类都不及格，都考零分，耶稣基督来考100分，顺服加上十字架的咒诅，叫我们信他的就可以 分享他的一百分，新的心嘛，啊，称义成为义，然后呢，好好的，乖乖的，这个乖呢，我不管你是啊被逼还是情愿了哈，反正乖乖的。那你叫小孩子乖乖，是他是情愿还是被逼的？啊，又不是情愿，又不是被逼，反正是乖乖的，对不对？对咯，你这样想就对了，啊，基督徒就是乖乖的顺服神的律法，不要说。